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老师您好。 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咱们的养生健康论坛。低血压病造脑萎缩，造脑腔梗，造中风，是吧？那么低血压病因此啊得名，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所以低血压病啊不但要治，是吧，而现在要趁早治。那这个早是什么火候呢？就是在60岁之前啊，60岁之前。所以60岁之前呢，如果你的血压还达不到80/123的话，那么脑萎缩、脑腔梗已经在悄然形成了，是不是？那么老年人说我想长命百岁，那么长寿的血压是多少呢？90/140啊，90/140。那么既然说到了血压，我们这个收缩压、舒张压以及这个高压和低压之间的差值，它的变化和我们的生命健康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哎，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血压值和临床病症之间的关联。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还会把中风形成的6大病因在这个防中风、治中风、养中风的这个黄金季节，我们给大家呢做详细的分析和讲解。下面呢咱们先说说这个血压，是吧？舒张压 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低压，是吧？这低压的标准值呢，大致在80到85。低压过低，老是60，甚至有的50，这样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贫血的病人。我们昨天讲了低血压的五脏辩证，低压过低，低压低于60的叫啥？叫肝血不足啊，肝血不足啊。你像贫血的病人，产后血虚的病人，是吧？身体过度劳累消耗，都是说明伤了肝的气血的储备，这是中医的认识啊。那么西方医学讲这个低压主要跟血容量和血管神经紧张兴奋性有关，咱们刚才说的都是低，是吧？那么高呢，我们经常听到有低压100、低压95、低压110的病人，这什么道理啊？哎，两个原因，一个是心脏啊过于兴奋，比如说呀性格比较急躁，比较焦虑，有点事啊就睡不着觉，老操心的，低压呢往往都是95、100，是吧？还有呢就是动脉硬化，血糖血脂血粘度比较高的人，即使呢在心脏没有受挫的时候，在心脏舒张放松的时候，血的压力也比较大，哎，这是低压比较高的道理。所以啊我们平时吃降压药，高压比较好降啊，什么178呀212啊，你吃降压药都能降到145。但是好多高血压病人你都要知道，降压药降低压很难啊，降低压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什么降压药能一下子把动脉硬化和血粘度调下来，所以降低压很难，是吧？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却经常见到，是吧？低压呀80，高压180，吃完降压药一下子把低压就降到60、50，高压降到145，所以这样的病人往往很尴尬。他就问我到底要不要吃降压药啊？我不吃啊，我血压的高压高，我要吃了呢，就给我低压降的太低了，是吧？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低压60和高压180的危险程度，是吧？是一样的，哈哈，横着也是死，啊，竖着也要命。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所以说，你听了我今天节目，你知道哦，低压和心脏的神经紧张兴奋性有关，是吧？低压呢跟血管的弹性血液的粘稠度有关，所以吃降压药很难降下来。但正常的血压病人，你吃了降压药却很容易把低压降得低，那就说明他不是高血压病啊，不是高血压病，很可能是颈椎椎动脉狭窄了所导致的血压的高压高，低压正常，所以一吃药吃成低血压了。所以这样的人你要明白一个道理，降压药不治颈椎病，虽然把高压吃到正常，把低压吃得过低，其实造脑梗造血栓的危险程度还在。所以吃药啊的确是治病的，但是吃错了药非但治不好病，还会加速疾病的进展啊，这个大家要清楚明白啊。这咱们说了低压啊，下面呢咱们说什么呢？说这个高压啊，高压心脏呢要收缩要舒张，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心脏收缩是为了摄血，让血呢有一个流动的动力，向上流到脑，流到眼睛，流到五官，向下流到四肢百节，打到手指尖，打到脚丫子上，这叫收缩。 那心脏收缩就收缩，为什么还要舒张呢？舒张是给心脏里边储存气血的一个能力啊，就好比这个子弹上膛啊，你不把这梭子怼上，你不安子弹，你打空枪，你是杀不了敌人的。所以心脏的有效的舒张能够保证胃收缩的时候有效摄血来做保障。就像我们啊，有人曾经说过啊，今天的撤退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啊，今天休息是为了明天以更充沛的精力和体力工作学习，所以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是不是？哎，不会养生的人就不会治病，是不是？因为身体你都没养好，你拿什么去抗病啊？啊，这个道理大家明白。那么收缩压这个高压正常值应该多高呢？123，134。运动、兴奋、饱餐、激动，它都会自然升高。安静的时候、睡眠的时候，它会自然回落。所以人的血压叫波动当中求平衡。而我们常说的都是安静状态下在134或者140左右啊。那么有的人是吧，高压特别高，他就不理解了，说我高血压病，血压那么高，怎么还脑缺血呢？是不是？我们感兴趣的这些听众朋友，你可以去问你的临床医生啊，特别是我们高血压病人，你问问大夫，你说医生是吧，这个血是压力高的时候流得快还是压力低的时候流得快，是吧？那么从物理学来角度来说，一定是压力大流量就大。那么既然压力高了它应该流得快，那我咋还脑缺血呢？我相信有好多医生会被问的哑口无言，因为他们老师在上医科大学的时候可能没教过他这方面的课。所以啊，老夫子讲，思而不学则罔，思而学而不思则殆。所以人做学问就要不断的学习，在学习过程当中还要勤于思考。如果你光是填鸭式的学习死记硬背，你不动脑筋思考的话，那么你是没法提高的。所以我们思考完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恍然大悟，这个压力这么大怎么还脑缺血呢？有的中风的病人压力都到了180了，怎么还得脑血栓了呢？是不是？什么道理啊？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把因和果把它俩的位置一调换，这个问题马上就迎刃而解，是不是？不是因为血压高它才缺血，是因为它已经堵塞了，严重缺血需要血压增高，但是因为堵得太严了，就这么高的血压也没有把堵塞缺血给打通，所以才会得脑梗塞。那么得脑出血是什么道理呢？一样的道理，高血压病得脑出血，该通的地方没通，不该漏的地方决口了，这就叫脑出血。您的中风的健康笔记本上应该有这么句话，说一切出血，我说的是中风的出血啊，皆因堵塞不通而成，先有堵塞后有决口，这就是期间的先后的一个道理。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你再听有医生跟你讲啊，中风啊分出血型的还是缺血型的，你就知道这样的医生简直太肤浅了。中风只有一种，就是缺血啊，就是缺血。即使出血的血型经络之外了，到了血管外的血不能濡养脑细胞，那是死血。所以出血的病人为什么会得癫痫症， 就是因为出血液化吸收导致脑电波压迫异常放电，所以中风就有一种叫缺血不通。而至于你偏要把它分成出血和缺血，很可笑，太肤浅。所以给中风人治病的招就一个，叫活血化瘀。如果盲目的止血，只会导致更严重的堵塞和更大的出血和决口。这是大禹治水的经验，以疏为通，而不是以堵为治，这就是疏导的好处。所以中风病人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源于堵塞和不通，血粘度，血里边的油脂，血里边的糖分过高，粘了堵了不通了，决口了叫出血，堵死了叫血栓，堵了没堵死，过一会儿又通了，叫一过性脑缺血发作，叫小中风。是不是？这是高压，是吧？所以好多人，你这回就明白了道理，为什么我说降压药不治高血压，因为降压药只暂时缓解了升高，没有彻底解决堵塞不通的问题，所以一停药还会堵。那么怎么样才能彻底通呢？恢复人自我生命本能，实现血脉疏通。这个疏通不是依靠药物，是依靠人的生命机能。那这个生命机能不是靠吃药，吃什么抗凝药活血药来实现，不是的，是靠恢复人的血液的自我清洁能力，脾的化湿的功能，肝脏的生发的功能，肺脏的收敛的功能，心脏对血脉的掌管的功能，肾经的封藏的功能，五脏各司其职，啊，自己干好自己的工作，对不对？相互协调。这个血压说完了高压啊，高压这还有几个值呢啊，160叫高血压病的界限值，就是高血压病的录取通知书吧，录取分数线160，是不是？180中风警戒线，200生命线，是吧？120最低标准，140老年人的长寿标准。说了这么些啊，还有些人告诉我高压200的时候没有感觉啊，是吧？高血压达到200你没感觉，你同样也是一脚跨进了死亡线，是不是？你要是知道这能要命的话，那人就没有因为高血压要命的了，就是因为你不知道生死两可间才最容易要命。所以在医院血压高过200的人没有让自己回家的，都是医生给留着，让病人的家属把病人给接回去的。包括前一段时间有个人低血压，叫休克型低血压，啥意思？低压都低到80了，这就容易休克了。他说我没感觉，要走着回家，大夫很负责，把他留在医院输了液之后恢复到89，恢复到90多到100，才让病人的家属把他领回去。所以这样的医生我们的确做了好事，有时候可能会被家属误解，说你是不是想给我们打一针要挣我们钱呢？啊，不要紧，是吧？轻则治轻，浊则治浊，是吧？医者父母心，哎，你都有一颗菩萨心肠，是吧？你想做什么，你问心无愧，你管他别人怎么想，你也不用去多做解释，是不是？可能家属来了给你一顿埋怨，把别人领走了，和如果你没有尽医生之职责，这个人死半道上了，完了没有人来找你，但是你又于心何安呢？所以和一个生命比较起来，啊，我们受点委屈又能怎么着呢？是不是？啊，你包括有人也给我提意见，你对病人为什么那么苛刻呀？是吧？你对病人为什么要那么严厉呀？是不是？其实没有必要去说什么，啊，第一，我没收他挂号费，对不对？第二，我只希望他能明白这个道理，啊，大家误解我不要紧，只要这个病人明白了科学道理，他别走弯路，他别吃亏，是吧？那我心里边就坦荡了呗，我就舒坦了， 啊，至于他感不感谢我，他谢与不谢我这事儿都做了，又何必呢？对不对？哎，那下面呢，我们说血压的第三个就是高压和低压的差，是吧？好多朋友把它叫脉压，啊，脉压，就是高压减低压的差值。你看80、120的时候它是40，是不是啊？90、140的时候它是50，是吧？60、90的时候它是30，是吧？所以这个压差代表什么呢？代表椎动脉的畅通程度，啊，代表椎动脉的畅通程度。所以这个压力啊，压差越大，说明颈椎狭窄的就越严重，是不是啊？啊，所以说人到了老年了，为什么要90、140的血压才长寿呢？这压差已经和国际标准的30到40不一样了，它达到50了，因为人上了年纪，椎动脉老化了，啊，椎动脉老化了，是吧？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性老化啊。那反过来呢？60、90呢？啊，60、90呢？是不是这个人的颈椎畅通的非常好啊？啊，非也，啊，非也。说明这个人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啊，严重脑供血不足，血液流动的非常缓慢，啊，非常缓慢。所以压差在30到40之间属于国际标准，50老年人标准，超过100颈椎严重狭窄，容易诱发脑梗和脑萎缩。太低了，啊，我们见过80、100的血压，啊，80、100血压，这就极不正常了。啊，极不正常，啊，这样的人容易出现休克，啊，出现休克，是吧？所以这样的人要保护好颈椎。所以血压叫动态当中求平衡，高了是病，低了也是病。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想知道什么是十二正经，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经络。哎，有的人说了，你不用说了，我懂。我说你懂什么？经络嘛，脑中风的扎着干针，后遗症就好了；关节腿疼的到医院也接着扎干针，是不是啊？或者点穴按摩，这不就是经络治病吗？啊，然也，您说对了。但是呢，您只说对了一半，叫只治其一，不治其二。我们到新华书店看过那个经络图，好多人说呀，我买了一张和我一边大的经络图，那经络上的每个穴位我都找着，我都记下来了，365个，一个不差。你认为你懂得了经络，实际上我还要说，你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些经络只是你看得见的，或者是你摸得着的，而真理往往在你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那么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说说何为经络，何为十二正经。人体的十二正经，子午流注，又和十二个时辰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好，我们先说经络。刚才说的经络都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之物，下面我说无形。 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真理。经络者，气血之通道。经是气血大地通道，络是气血小的通道。那么说到这儿，我们说个题外话，什么叫《黄帝内经》？老师，什么叫《山海经》？是吧？什么叫《道德经》？这些经书典故为什么要用这个经字来作为命名？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我刚说完经络，经者大的通道，气血大的通道，络者气血小的通道。所以经的意思就是大道，亘古不变要流传的大道，啊，不像小道你可以随便改，经者改不了。是不是？那么我们知道经络它是气血通道，那么这些气血在身体里边怎么走行啊？经络者内连五脏六腑，人生百病根在于五脏。那么五脏之间，它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它是互相沟通，互相促进，有何为证啊？来学经络学，这第一节课就让你明白，经络者内连五脏六腑，沟通上下，连通内外。这内外我刚讲过了，啊，五脏主着五体，是不是啊？五脏好比五个大树根，五体呢好比五棵大树相关联着，是吧？那什么是连通上下呀？脚凉的人，我喝口虫草酒，整个手脚就暖了。说这酒喝肚子里，还喝脚巴丫子上去了，他哪知道虫草酒把这络脉打通了，暖了命门的火，四肢续暖。说我这人老头晕，泡泡脚吧，颈椎脖梗子一出凉汗，这头晕怎么好了？有人不理解，这脑袋瓜上的病搁脚上还能治啊？没错，中医说上病下治，是吧？老话说上令下达嘛。所以啊，壮督脉通的是督脉，主的是阳气之生；推任脉通的是任脉，通的是气机的收敛。所以不恶心了，不打嗝了，不吐了，放屁了，胃下垂往下推，反而把下垂的胃给推上去了。这块你要注意啊，我们以前呢讲棒下出孝子，你这话你翻译成那个英语，你到那个外国去说，美国人听不懂，棒下出孝子，拿棒子打儿子，儿子孝顺你，怎么可能啊？他不理解，他说这是家庭暴力。他懂什么呢？棒下出孝子，老子拿棒子打儿子，棒下留着情留着爱，今儿打他他长能耐，明儿他孝顺父亲，你今儿不打他他学坏了，明儿打拿棍子往死里打，是不是？这就是亲爹打儿子和这儿子不成才之后外人来打，那是两个结果。所以我们中国呀，有好多老爷子老太太没上过几天学，但是他深深的明白这棒下出孝子的道理。 而外国人大学毕业博士毕业不见得能懂这话的道理，这叫啥？这就是东方的智慧。所以说现在好多家长开始不打孩子了，是吧？好多人认为是社会进步了，那实际上非也，是社会的倒退，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对中国的古老文化一定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那孩子该打还得打，是不是？你得给孩子讲道理，他不懂道理你讲有用吗？所以今天打一打长了记性，长大了他就明白这道理，就在这儿了。好了，咱别跑题，接着回来说啊。今儿把经络说通了，内连五脏六腑，所以心病可以治肾，肾病可以治心，脾病可以治肝，肝病可以养脾，都可以。这就是中医的辩证，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是不是？所以别把中药当止疼片去吃，所以别把中药当成降压药，别把中药的调理当成降糖药。但是呢，现在出了让人笑掉大牙的事儿，好多中医已经开始专门研究中药降压、中药降糖，把本来可以辩证调养五脏的高深的中医，结果变成了和那老外脑瓜一根筋一样，用泻药降压，最后伤了元气啊，用利湿的药去降糖，结果导致肾精大亏，导致毛发脱落。所以我告诉大家，西药降压伤肝伤肾，西药降糖容易导致低血糖和肾损害，这大家看西药说明书都能看着的。而单纯的中药降压和中药降糖，其隐藏的中药的脏腑损害比西药更毒啊，比西药更毒。所以有人说中药无毒，这一说知道就是外行话，因为是药三分毒，十药九毒，这句话不是从外国传到中国的，是中国老中医对《本草纲目》的正确认识。所以李时珍尝百草的勇气是可以值得我们尊敬的。但是我希望我们现在普天下的老百姓，你别都当你是李时珍啊，中国有一个李时珍够了，你都当你是李时珍，吃成肝硬化，吃成肾衰竭，因为你也写不出来《本草纲目》了，但是你要了命，你那是没有功劳的，连苦劳都没有。所以药毒猛于虎，吃药要谨慎，那保健品的选择也要辩证论养啊，不能胡吃乱吃。经络的内连五脏六腑，外络四肢百骸，沟通上下，连通内外，什么作用？决生死三个字，调百病又三个字，不可不通，双重否定代表了无限的确定。所以想活命，经络必须得通，不可不通，对不对？哎，所以经络的作用就这十个字啊，决生死，调百病，不可不通啊。那么十二正经它又是什么道理呢？十二正经就是身体内的十二条高速公路啊，十二条高速公路都哪十二条呢？我来给大家盘点啊！我一说这儿，有人要拿笔来写了。真正的知识不用拿笔来写， 你包括好多朋友读医科大学的时候，天天捧个书本子背呀、啊、背呀、啊、背，是不是啊？你包括现在好多那中医药大学的老师也说了，说想学好中医必须得背，那都是榆木脑袋学中医，是不是啊？真正学中医的人不是背，而是一个字，叫悟。你悟进去了，你不用背，你张嘴他就来，他就在你心里了。赶着呢，你死记硬背下来的东西，你可能错一字差千里。中医呀、啊、一定要讲阴阳，中医治病不懂阴阳伸手就错呀。那么阴和阳的道理是什么呢？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它不是说阴就一直是阴，阳就是一直是阳，不对的。阴极则生阳，阳极则生阴，有阴有阳，阴消阳长，这么个变化才有世界，才有宇宙。否则呢，如果只有阴，或者阴是一直是阴的，阳一直是阳的，阴阳决离，那就死掉了，是不是啊？阴阳决离就死掉了。所以阴和阳是在互相变化着，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啊。就像那个辩证唯物主义，他讲世间只有绝对的变化，而静止是只有相对的啊。这就说到哲学了。我们回过来啊，回过来说，那冬至叫一阳生，是吧？那个夏至叫一阴生，是吧？说什么道理啊？到冬至，阴到极致则生阳；到夏至，阳到极致则生阴。然后呢，说这个是四季阴阳的变化。你看，就差这么一个字儿。你说你背，你背错一个字儿，满盘皆输，大颠倒了。但你悟，你悟通了，你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是不是？那么中医十二正经，我下面来给大家说说。这十二条高速公路，子午流注难倒了好多中医。实际上，你还是要用这一个悟字，你悟通了，它非常简单。什么叫子午流注？子是子时，子时是几点呢？北京的朋友说了，北京的朋友说是半夜11点到次日凌晨的1点，非常正确，加十分。说到了那个新疆啊，乌鲁木齐的朋友也说了，而那子时是半夜11点到次日凌晨1点，错，扣十分。说北京和乌鲁木齐怎么子时不一样啊？没错啊，子时讲的是天时，北京的北京时间和乌鲁木齐的北京时间，你从日出日落上来讲要差两个小时，要差一个时辰。没去过新疆的人不知道，是吧？我到新疆出差的时候总是半夜打电话回家，家里人很奇怪，说你出门怎么都半夜下班呢？可不吗？是不是啊？我们在新疆下了班了就8点了，是不是啊？你吃完饭了10点了，你12点往家打电话的时候正赶上睡觉，家里都睡到二半夜了。有的朋友说这叫时差，没错，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他外国人不懂啊。所以说你现在到那五星级酒店去，是吧？你到那个机场去，什么北京时间、纽约时间、华盛顿时间、莫斯科时间，你得对表，是不是啊？你要学了中医，你懂了这个养生，你一说时辰那都懂了。所以时辰是天时。什么叫天时？就是太阳时，你这地方的日出日落的时辰啊。 你包括我们中医讲的农历是吧，初一初二是吧，说我这农历怎么跟那日历表上的几月几号它不一样啊，因为人的农历是观察着月亮月圆月缺的时辰，这有什么关系是吧，这关系大着呢是吧。到十五十六月圆之一，那就容易眼底出血，容易崩漏是吧。你到那初一三十满天黑没有月亮，那就容易脑血栓，就容易抑郁症，就容易甲状腺低下。你看潮涨潮汐，月圆月亏，日出日落，你看春暖花开，冬雪秋雨，这都是自然的现象，那么对生命的影响它都是大不同的。所以十二正经今天咱们就学第一条高速公路，叫逐少阳胆经，是吧。什么叫逐少阳胆经啊，先说少阳二字。什么叫少阳啊，是吧，我们以前管家里那孩子老一辈叫什么叫少爷，是吧，管那孙子的媳妇儿叫少奶奶，是不是啊，什么道理啊，哎，家里的阳气刚刚升腾，是吧。你赶上这少爷他爹呢，少爷他爹叫老爷，家里说了算的是吧。你等那个老爷他爹拄棍那个弯腰驼背直咳嗽那说句话都气喘那呢，叫老太爷啊，老太爷，是不是。所以那老太爷最疼谁呀，老太爷最疼那孙子，为啥呀，说中国人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就是中国人不死的文化，是吧。说中国人都不怕死啊，那句话怎么说了，说再过20年又是一条好汉，是谁呀，是咱儿子，是咱孙子，代代相传。所以当人老了弯腰驼背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那孙子在长啊，所以看着孙子的今天就想起了几十年前，是不是啊，哎，自己那个时候。所以中国人把这叫留后啊，留个后代，这个后就是生生不息，中国不死的文化。那你有没有这留后的能力，一阳生就看你有没有这少爷。那人体五脏的少爷是谁呀，就是这个胆经。你这少爷的身体养得好不好啊，他就关系到你后代的传承，关系到你一身之阳气的提升。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那我今天告诉大家，一天之计在于子时，一阳生。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 10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 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健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给大家说到了子时胆经，丑时肝经的养生。在讲这个经络学的时候，我们说了经络的作用，经络是不是你在那个书店里看到的那个经络图，画的一根一根的跟电线似的， 跟条索似的，这就是经络。十个，那个只是你看到的，经络并不是图上画的那个样子。那它是什么样子？哎，它是一个看不见，摸又摸不着，但是人却可以感受得到，人却可以享受得到的气血的一个通路。经脉就是气血大的通道。至于它有多大，没法用数字来衡量啊。我们可以说人身体上最初的那根神经是坐骨神经，说它多粗啊，直径呢在一个厘米往上，这是你解剖学能量到的。那有谁能告诉我说人体最初的经络有多粗啊？啊，量不出来，但是人却可以感受得到这个经络，它气血流量，它气血的通畅的程度。比如说啊，我们说这个子时胆经，丑时肝经，表面上说的是一条经络，甚至有些中医是吧，或者叫门外的中医吧，是吧，照葫芦画瓢的中医啊，说晚上半夜子时，你就得沿着这个胆经的走行方向，你就得扎银针啊，这个就治病，这个就是子午流注。大错特错啊，大错特错。这个就是形式主义，是不是啊？我们经历过那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啊，说早晨天没亮呢就要下地干活，结果天没亮啊，你铲地也看不着草，看不清苗啊。早晨两三点钟起来，结果呢到田间地头躺在地下睡觉，要等着日出了之后看清苗了才能铲地。你说你这个起早到底是勤劳的表现还是愚蠢的表现，是不是？所以一样的道理，胆经养生，养什么？养的是静，叫阴极则阳生。换而言之来讲，在子时我们睡觉睡得越踏实，我们的胆经就越通畅。玩玩啊，我们丑时睡得越踏实，肝胆相照，肝和胆的沟通越好，肝开窍于目，肝它的藏血的作用，肝柔一身之筋，肝主人一身之能屈能伸的这个屈直的作用，才能达到最佳状态。否之呢，子时治胆经的病，在胆的经络上扎银针，丑时肝经当令，你这时候在肝经上扎银针，非但不是治病，反而是在慢性自杀。这就是中医文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中医不是木头，中医不是直来直去，中医是要天人合一，中医是要推己及人，是吧？所以子丑的养生养的就是一个静。而这个时候呢，有的人睡觉抽筋就抽醒了，说明你就肝血亏，不能养筋。有的时候这个人会做噩梦惊醒，就是你肝胆不和，而且还经常做和人吵架的梦，这道理也在于此。还有的人在这个时候发作了脑中风，原因就是血压过低，肝经瘀滞而导致的什么呢？ 脑梗塞啊，脑梗塞，这就是肝的生发的作用。这肝系统，肝经和胆经养生，不是按照两条经络的走行你去调，你去扎针就结的，不是的。而一定要知道，经络学养生，一脏一腑一体一窍一关，是不是？这是了不得的。所以经络学的养生不是养一条线，而养的是一个系统啊，一个系统，是天人合一的系统。那么说过了子丑两个时辰肝胆相照的养生，我们再说一说下两个时辰寅时和卯时。大家注意啊，这个十二个时辰是首尾相连啊，相互循环。但是大家你注意了，它循环的规律，一腑一脏，一脏一腑，一腑一脏啊。你看肝啊，下面跟着的是肺，肺呢下面跟的是大肠，那么大肠经下面跟着的是什么？不是脾，而是胃，胃后面呢才是脾，脾呢后面是心，心后面是小肠，小肠后面是膀胱，膀胱后面是肾。所以阴阴阳阳交替而行，所以天底下这个阴阳它是在变化着的，也正合了中医上说的阴极阳生，阳极阴生的道。所以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变化当中求着一个稳定，求着一个平衡。当然，那么寅时，我们说北京地界是吧，它这寅时是什么时辰呢？北京时间来说，早晨的三点到五点，夏天呢略微早一点，是吧？到了什么呢？冬秋季节呢略微晚一点。所以时辰时辰，一个是看时，一个是看辰。辰是啥？辰就是星星。那么在人看来，人见到的最大的星星是什么？就是太阳。所以时辰说的就是太阳时，就是说的是日出日落啊，就是这么个过程啊，是不是？那么同样啊，你看我们新疆的朋友你要注意了，你的那个寅时就是早晨的五点到七点，对于夏天这个时候来讲就是日出时刻，日出时分，是吧？那么对于冬天来讲呢，就是什么呢？哎，就是日出之前啊，日出之前，黎明时刻啊，这大家把它分清了。所以全国各地我们的时间是统一的，是北京时间，而各地的时辰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一定要遵循你当地的太阳时啊，太阳时，这个跟地球的经度是有关系的啊，地球的经度是有关系的。那么寅时肺经当令，什么是肺呀？啊，一说肺，好多朋友想到了喘气儿，是吧？而中医呢，却认为好多喘气儿的病和肺没关。你比如说，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中医认为是肾的毛病，对不对？气呀、啊、比较燥，喘气比较粗比较快，中医认为是心的毛病。所以呀、啊、俗语道说眼见为实，但是自从啊我们看了西方的魔术，是不是啊，我们就知道有时候眼见的不一定是实。 所以中西结合的大智慧，我们要让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和看到你看见的东西是真是假，我们还要让大家正确的认识和了解你看不见的东西它存在的道理。那这个就是智慧层面的问题。所以肺，西医说叫呼吸系统，胸廓呀一张一收，肺泡呢一大一小，进行了氧气和二氧化碳气的交换。所以说你到西医的呼吸科，他们就是治喘气儿的，是不是？那相比较而言，那么中医讲的肺脏系统那就了不得喽，一切的皮肤之顽疾，是吧，一切的排便的问题，是吧，都离不开肺脏的关系啊。所以下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看不见却要了解知道却要体会得到的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对人肺脏系统的认识。肺在五脏当中的位置是吧，叫至高无上啊。怎么叫至高无上啊？五脏它在最上面，叫肺为五脏之华盖。所以现在好多人找到我啊，我是个爱上火的人啊，吃粒花椒炒菜放点姜来点葱花我都上火。我说错了，这些东西毒不死人药不死人，你那个不是火，你那个是瘀啊，是瘀，而且是加上一个虚字。当气血瘀滞，当元气大亏，气血亏虚，招点热的就伤火，招点凉的就寒凉，这就是人体正气极亏，墙头草随风倒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天我要说，绝大数上火的人都是肺不好，这大家注意啊，这会儿有点武断了哈，有点绝对了，但是目的就是让大家增强肌，是吧？因为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我们医学生命科学没有绝对的，所以今天告诉大家绝大多数上火的人肺都不好。为什么？